几乎忘了最初那种缓慢时光的虚度，爱情疯狂的程度谁能预估，还不如麻木。也许你从不在乎陪我跳完最后这支舞，当每一天不能结束，我爱着你多辛苦。陌生的问句总是来不及代替我的不安着急，这一场游戏没有人犹豫，像我绰绰有余，等待最后一眼，最后一遍，最后一天，最后一点滴滴答答消失的时间，最后这场爱情难逃浩劫，倒数幻灭，这渐渐的告别，人海暗线终结。等到最后一眼，最后一遍，最后一天，最后一点滴滴答答消失的时间，这场爱情难逃浩劫，倒数幻灭，这渐渐的告别，沿海岸线终结，这渐渐的告别，沿海岸线终结。 《一生相默》改编自顾漫的同名小说，刚才的这首是电视剧版本里钟汉良演绎的一首特别凄美动人的悲伤情歌《何以爱情》。这里是歌飞扬影视金曲，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电影《芳华》的片尾歌《绒花》。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在电影接近尾声时很多人迟迟不肯离去的场景，跟着《绒花》的旋律轻声哼唱起来。绒花以优美的旋律和纯洁的情感撑起了一代人的成长记忆，正如结尾字母所说，仅以此片献给你们和我们的芳华。这种音乐记忆记录了那时的青春，记录了那时的人生。有请韩红。 飞扬，带你领略最真最美的音乐风景。 陈思思《满月》是电视剧《芈月传》的片头歌。2015年国产古装剧《芈月传》是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这首歌也是特别的悠扬动听，温柔蔓延，有着浓郁的古典中国风。好了，上半场的最后，我们来听电影《钟馗伏魔·雪妖魔灵》的主题歌《奋不顾身》，由刘欢作词作曲，携手爱徒 Jack 俊逸倾情献唱。歌曲的迷幻风格也很符合电影当中的故事情节。歌飞扬，刘慧稍后继续与你一起来感受影视剧里的音乐风景，稍后见。 只是你的眼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眼， 怕你看过我 I do.

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 时间都去哪儿了？之前我们分享到的是歌手王铮亮的版本，这首歌同时也是电视剧《老牛家的战争》的主题歌，电影《私人定制》当中的插曲。刚才的这个女生是已故歌手姚贝娜在电视剧《空巢老爷》当中的精彩演绎，温柔的旋律缓缓流淌，平实动人又真挚，将父母之爱表达的是震撼人心。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74 百姓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歌飞扬继续和你一道来分享影视金曲。接下来的这首是电影《长城》的片尾歌，王力宏联袂谭维维为你讲述缘分一道桥。歌曲第一段也是选自唐代诗人王昌龄的代表作《出塞》，很有古典意味。 今时明月寒食关，万里长城 接下来我们将要分享到的是一首经典老歌，最初源自罗大佑。其实我觉得不管在什么时候，好像这首歌都能够触动你的神经，也很容易很自然的让你会勾起对往事的 回忆。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爱恨尘世，何惧面前功不是，江山渔火弯月，对酒当歌诀，千秋如梦回首时，这一支无所能及皆是愁，举世红灰与成败里，金戈铁马无缺，如花似美绝，繁华一去无人识，一走远，过往红尘找不出，春江花 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穿梭人浪中一瞥，令我 才交融的璀璨，旧梦深埋成千古，西泛黄已苍梧，若离恨一如掌弦自断肠，你我远近刀分飙扬，从天边到眼前在人间终不见。愿你记得经历千年的思念，风干已羞红的诗， 刚才连续分享到的作品分别是来自孙楠的《千秋》以及谭晶带来的电视剧《大唐荣耀》的主题歌《唐韵》。唐韵编曲上也是借鉴了中国唐代古曲的风格，大量使用了打击乐，营造出了温柔如水、铿锵似玉的意境，遣词造句也是有很浓烈的那种古风古韵，尽显中唐名曲之风，令人印象深刻。好嘞，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粤语留声，我是刘慧，祝福各位中秋快乐，送你一首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歌，来自电影《小偷家族》的推广曲，李健的《故乡》。 阳光照雨无飘，那一座山波光摇，雨儿又弯弯小溪，我的故乡在远方，又在我梦里，回忆起朋友们今在何方。 方的山里又有气息，父亲母亲在远方，又在我梦里，何时能再见到深爱的你？ 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 心中能少一寸土荒芜，心愿一个你独处，谁不贪图？